从两个礼拜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日的系列哈，提到了有关于身体的健康。我们也知道常常华人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极端的看法，要么就是看重身体的健康，要么就是太忽略身体的健康。但是从前两个礼拜我们分享当中可以发现，上帝对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看法。所以第一次的信息我们提到了信心，上礼拜我们提到了食物啊。如果各位前两次没有来，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我们的网站上听到我们前两个礼拜的讲道，还有我们的 PowerPoint。 上礼拜提到食物对吧，食物也提到了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可是有一段经文我忘了提在路加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受试探，在旷野里受试探魔鬼告诉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没有说不用靠食物我们基督徒需要食物，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供应我们的生活，可是说耶稣说我们不是单单的依靠食物，而是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定时四十天的时间在旷野里面，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有时候我们真的也需要定时祷告，特别我们当遇到一些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亲近神，因为是神的话使我们得着供应食物 吃下去可能又流失掉，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身体也会朽坏，但是耶稣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到耶稣这里来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这不是说我们身体上，而是我们整个生命得着供应，得着供应。我发现常许多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都不缺乏，可是却心灵愁烦我还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在 Plano 我们知道那边很多工作机会对不对有一个华人的家庭，也许有人知道这个新闻他们很富有然后好几栋房子，还有一个 ranch， 孩子上了大学结果这个男主人这个女主人想要跟男主人离婚，后来男主人就去学习怎么样使用枪，后来回家就把太太杀了，自己也自杀了他们衣食无缺是我们所认为的人生胜利组，但是他们的心里缺乏，他们心灵饥渴，他们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所以不是光只靠食物而已。上礼拜我们提到食物，但是我们提到一个优先次序，优先次序你是否得着生命的粮所以这不是 either or， 你只能选择一项，选择信仰，然后不能选择食物，或选择食物不能选择信仰，也不只是 both end， 而是所谓 priority， 你先来寻求神得着供应，上帝会供应你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只有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好，那今天我们提到 fitness fitness 中文怎么办呢？ fitness 应该是所谓的健身不只是减重而已fitness。 那有一个见证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这套材料是来自这个 Rick Warren 他们马鞍峰教会他们三年前推动的这个叫做 Daniel Plan。 那有一对父子叫做 Austin and Ken Andrews， 他们父子都很胖在他们开始减重之前，看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435磅，父亲曾经高达455磅。那他们家族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很容易因着情绪有情绪化，就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当他的祖母，就是他爸爸的妈妈过世的时候，他爸爸心里非常的悲伤，所以他就不断的吃心情不好就吃，想要解除压力。后来他就高达到455磅，他的儿子也曾经高达到435磅， 非常的不健康，非常的重担。啊，后来他开始要参加这个 The Big Loser 啊，也许各位家里有 cable TV， 我们是没有啊。这个最大的赢家，最大的输家，哈哈 ，Big Loser。那时候他开始的是396磅，后来到了结束的时候啊， 222磅 啊，他减了将近200磅。如果从一开始的话，少了200磅啊。他提到他这个心路的历程，在他开始减重的时候，许多的牧师来鼓励他，包括 Rick Warren， 帮助他建立他的信仰，帮助他建立他生活的习惯。啊，后来他就出了一本小册，叫做《60天的挑战》。后来有一本书叫做《检视你的生活》（Check into Life, You Are What It）。提到了能够帮助他能够减重成功，是因为他回到神的面前，每日亲近神。否则他觉得他以前常常是自我欺骗的，虽然他用了很多积极方法想要减重，自我欺骗。我跟他讲，他们家庭家族有这个问题啊，情绪化的吃东西，心情不好就吃。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心情不好做什么？心情不好就吃嘛，出去吃一顿大餐，对不对？啊，出去吃一顿大餐啊，这个 buffet 啊 Japanese house 啊。这个 Tokyo One 啊，我们好好的吃一顿啊，那回来之后很不舒服，是吧？啊，但是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不仅减重了，他们之后还继续过着一个规律的生活，因着信仰。啊，所以他写了这本小册子，鼓励别人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能够接受以基督为他们的生活的中心。他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啊，不只是逃避，不只是享受。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提到了，如果你希望有个健康的身体，应该说你有全人的健康，你首先要设定金钱的目标。各位如果手上有笔写下来哈，金钱的目标不只是减重，不只是哪些东西吃哪些东西不吃，你有一个金钱的目标。 Godly goals 啊，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啊，提摩太前书啊，提前4章7到8节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益处。他们提到我们在敬虔这件事情上来操练自己，操练自己啊，然后操练身体会有益处。操练身体会有益处，他不是说没有益处，不是叫你不要操练身体，而是说不仅是操练身体，你更要来操练敬虔。那什么是敬虔呢？ Godliness， 什么是敬虔？以弗所说4章20到24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请各位告诉我，如果根据这段经文，什么是我们的敬虔的目标？啊，学像基督。还有呢？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啊！我以前做过一次示范啊，我是穿上这个西装，还是穿上我旧的一个啊脏了的衣服？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样？反映神的形象。你觉得我们在座当中有谁可以反映神的形象？啊，怎样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the likeness of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不只是健身让我看起来更好看一点，多几块肌肉啊，这个腹部有6块肌肉，2个胸肌啊，我看许多人健身为了让自己更好看一点，更受欢迎一点，不是的，我们追求的是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学像基督，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不只是健康而已，比健康更高的一个层次，反映神的荣耀，学像基督。那怎么做得到呢？怎么做得到呢？啊， 金钱的目标来自于爱的动机，什么让我们能够保持健康？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我们的运动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爱心啊！我们因为爱上帝的缘故，爱身旁的人，你的家人的缘故，爱有需要的人的缘故，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啊！我知道在座各位很多是父母啊，为你们的儿女来操烦啊，比如说他要上课，你要开车接送啊，待会我们 Gloria 要去比赛，对不对？我们的父母啊，你们是为了他们，你愿爱他们，所以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爱的动机是最大的一个动力，驱使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或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持身体健康？因为你爱你的家人，不仅如此，你也希望我们有能力去服侍需要的人。那最近我们看，知道刚提到这个在西非这个什么伊波拉病毒啊，那这个死亡率高达55%啊，可是仍然有基督徒的医生进去医疗他们啊，他们做宣教师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也被感染了，他们甚至也死亡啊。他们什么动机驱使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牺牲啊，受这些苦？不只是为了健身让我们好看一点，他们有更大的动机。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家人，你爱你身旁的人，如果你爱上帝的话，你就会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的价值观、人生目标是完全不同的，不再是自怜啊，我这个没有，我那个没有，我不比不上别人啊，我们自卑自怜，把你的眼光看到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金钱的目标不只是守一个律法，而是来自于爱的动机。他们以服侍圣徒为念，想服侍别人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服侍别人。我们可以做的多，也可以做的少，没有关系。到你，我知道，也许我们慢慢年纪越来越长了，我们可能也身上有些病痛了，我们不能做一些体力上很多的工作啊。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可以，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没有所谓的退休，我们是转换跑道、转换工厂、转换服侍的方法。求主帮助我们，一切事情都是有爱的动机。然而达到目标啊，需要有属灵的操练啊。有一本书啊，这个立中姐在台湾，她读了这本书，特别要我买英文版啊，给她的先生跟儿子来。英文版它的题目叫做《Life You Have Always Wanted》啊，这名字其实很吸引啊。你所要的生活，你真正所要的生活是什么呢？你真的想要的啊？那中文却翻译成啊，十个改变生命的属灵操练，因为它内容是什么？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讲的就是一个金钱的生活。他提到了如何操练 celebration， 像我们今日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操练 celebration， 还有操练放慢脚步，这个 discipline 啊 ，slow down， 常常我们太过匆忙，还有呢，这个 discipline of prayer， 祷告的操练，你会发现我们当中，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或是你在家里祷告的都很少。还有做仆人的操练，认罪的操练，接受圣灵的操练，保守秘密的操练。哎，这个很不容易哈。当然我们弟兄这边聚在一起，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啊别人的消息，我们就是东家长西家短，我们可能会有些评论，我们会很容易泄露啊别人的一些隐私。守密的操练，读经默想的操练，建立生活的规则，最后提到一个苦难当中一个忍耐、一个耐心等候的一个操练，总共有十个操练啊。各位，如果我们要上场打仗， 有许多操练。我们也看到保罗常常用许多例子提到一个运动员啊，各位看到这个德国拿到了冠军，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是怎么操练的？他们有十大禁令啊，在比赛之前，包括你不可以跟你的妻子、女朋友亲近啊，啊，还有他们各样亲，你不可以跟你的队友发生冲突，还有十大禁令，他们需要操练才能得着那个奖赏、那个冠冕、那个冠军。同样，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操练我们自己？刚好提到这几个，你的祷告操练，你的灵修的操练，你放慢脚步，你过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你做仆人的操练，你认罪悔改的操练，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也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需要操练才能锻炼出来，得着最后的奖赏。待会我们来看还有一个什么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金钱的目标，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有盼望。我想在座各位也希望有盼望，我们希望身体更加更多的健康，各位希望您各位的儿女啊长大能够啊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家庭，我们有一个盼望。那我们今天设立这个目标，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盼望。怎样的盼望呢？就是刚才各位所读的哈，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是保罗所写的啊。虽然他是使徒，上帝使用他，他不认为我已经完全得着了，我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想这很不容易，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我们过去的丰功伟业，也忘记背后过去我们的失败、挫折、悔恨。常常我们会为过去来悔恨，过去十年我们可能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有人觉得说哎，我是不是选错行呢？有人是不是说我选错配偶了？我来错地方了，我不应该来美国，我应该待在我的家乡等等。我有许多的悔恨，可是这边保罗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真的会减少了许多的忧虑愁烦。我们常常抓着过去紧紧不放，因为别人亏欠了我，因为我以前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我非常后悔，这让我们陷入 anxiety 或是 depression。我们需要往标杆直跑，上帝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啊，以至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奖赏。怎样的奖赏？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已经得到永生的确据，永生的奖赏，是吧？因着我们信靠神，神赏赐给我们，不是靠我们努力得来。还有什么奖赏呢？耶稣对忠心良善的仆人说什么样？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这个仆人得到神的称赞，然后耶稣还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我要交给你更大的事情，所以要给你更多的权柄，不论是在地上或是未来。最后耶稣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基督徒奖赏。我们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的快乐，不论是在地上或是有一天回到天家。我们刚提到我们神弟兄的儿子过世，所以有一天他会再见到他，我们可以享受在天上的快乐，这是基督徒的奖赏。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以至于即使我们在地上会受苦，不管你操练身体受苦也好，或是在苦难当中坚持信心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然而我们做到这一切都是依靠神的大能。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他提到了我们不是靠了自己，是因为信靠基督，因信神而称义，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将要与他一同来复活。这样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一个刚强壮胆的生活，而不是忧虑沮丧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还有一些应用了哈。那我们知道在 Daniel Plan 他也请了一些医学的一些博士或是这些健身的专家，他请了这一位叫做 Shane Boy， 提到了如何做运动每天十分钟。他说你不要给自己太高的目标，从最实际的能做到的开始，哪怕是你在公司你打电脑很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起来走一走，从这个最实际你能做到的开始，你出去走一走，出去甩甩手我们中国有甩手，对不对或是你下班之后去散步，去公园，去你家附近的 社区快种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美国教会后面很大的草皮啊，有时候我聚会不是聚会啊，下班就是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到后面去打高尔夫球，免费的啊，开球，我就买了一些旧的球，买了旧的球杆啊，一支球杆才1块钱，然后我到后面去，哦，我买了100颗球，在那边啊练习开球啊，啊，开球打出去之后，你就要把它捡回来，对不对？捡回来就可以走路，就可以运动，还得弯腰，对不对？啊，用一些最简单的运动来帮助你。然后他提到了 ，the physical motion affect your emotion。你运动，你会让改变你的心情。啊，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到这个 River Legacy， 然后这个公园里面去散步运动的时候，看见谁在创造，然后我心情就变好了。但是一切，我们的目的是为了Glorify God, physically, emotionally, rela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在不仅在身体上，在我们的情感情绪上，我们的关系上，以及属灵上，都能够保持健康。那原本我要请飞荣来分享啊，因为他今天正好出差去。他提到他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很大，后来他站不起来啊。我想这个慧峰应该可以帮我们分享那个见证长机会哈，也许下一次，那如何上帝帮助他身体能够复原？那他现在非常有规律的做运动，他也信靠了主，在我们当中受尽归主的名下。我下礼拜来听这个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还没认识耶稣，鼓励你，耶稣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的必定比如不饿，信他的永远不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让我们在地上也许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主的名，也享受与主的同在。主帮助我们设立敬虔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享受，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得着别人的称赞，而是得着主的奖赏。也赐给我们那样的动机，是因为爱上帝的缘故，爱身旁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也需要各样的操练，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悔改，无论是读经默想，无论是忍耐。主，更求你给我们一个盼望，透过你圣灵的能力来加添给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试炼，能够活出一个喜乐健康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